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是的，这个刚刚说话的是我的美女主播曼宁 啊，忘了介绍自己，太激动了。 对对 对, 对，我在呢旁边是周准，欢迎各位收听活力啊，活力调频的这个非常好的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真是两位在校的大学生。我觉得大学生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感受。在进直播间之前，我跟曼妮还有我们两位嘉宾聊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活力，还感受到难得的沉稳。你没有感觉到？ 很适合在我们节目。 对，非常的沉稳啊。 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两位非常非常热爱音乐的好朋友，自己介绍一下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一红，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果然很沉稳啊， 是不是、啊？郭一红，你可以放开你东三省豁达的心情吗？ 好嘞。 来那边那个是哪个？您介绍一下自己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赵文轩。 赵文轩， 大家好。 还有这个哇，南方人， 来自广东、 啊、是的是的。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两位呢，真的是热爱音乐，而且带来他们的独特的好故事。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先问那个广东那位朋友哈、拿着吉他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以前拿过吉他进直播间吗？ 没有。 第一次吗？ 第一次。 第一次练吉他很长时间了吧？ 挺多年了。挺多年了。 十几年 的老吉他手， 好辛苦啊，感觉。 来一段 solo， 马上给你个机会，来段 solo， 要不要？来段 solo， 可以。 来来来来 solo， 来段 solo， 来段 solo。 好， 就这样开始。 来了，开始开始，来听听看啊，来来。加分吧， 当然加分啦、啊！颜值又很高，是不是？弹的又很好， 谢谢谢谢 加分、哦、 啊！今天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原创的歌曲，还有就是他推荐的歌曲以及 MV 哈。 没错，私房歌单是一定要有的这个环节。 是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一些构架的。第一个环节叫做什么来着？咱们 先声夺人，就是两位嘉宾来了，对我们当然要先听他们唱歌怎么样了。 我们的吉他手可以坐在原位，我们的主唱要移步我们的表演区了啊。 好。 告诉大家，今天的北京林业大学有很多的学生朋友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听我们的直播。希望呢，作为这个我们的经常在这个台上表演的红红，好好唱这首歌。 红红红，你这个名字说完了，我就忍不住要笑场了。 这个是要伴奏的啊，伴奏的伴奏的。红红准备好了没有？ 好嘞， 准备好。哇，天哪，好了，那就开始了。第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红》，自己介绍好了。 第一首歌的名字叫《乌兰巴托的夜》，是我们。自己稍微改变了一下的 一 首歌。 好， 很期待。 那个、先放个片花好吗？ 好， 放片花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表演环节。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 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那里有一生最终的思念，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温柔的她那话语缠绵。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啊那么啊，歌儿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啊那么啊，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很远很远，哪里有一生最终的思念，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温柔的他那话语缠绵。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好那么好，歌儿轻轻唱，风儿静静吹。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好那么好，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好那么好，歌儿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托里目的是那么好那么好，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曼宁，这个歌唱完了，作为这个直播间唯一的女性的听众，发表一下听后感。 我当然很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内蒙古人。 你看看啊， 对， 好有情绪在里面。 对，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是会说蒙语吗？”他说：“不是，他是只是练过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的发音什么都很辨认。虽然啦，我不会说，但是我听的比较多，我觉得发挥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和周准也说，我说这个不愧是拉过小提琴的，这个音准特别的厉害， 非常的准，而且非常的稳，稳准的很，就是这个感觉了。 嗯， 而且我觉得吉他手跟你配合的非常好，吉他手一直跟着你的节奏去走。 你们俩很默契， 所以你们是合作很长时间了，是吗？ 我们有 半年了吧？ 对，就是正式合作有半年了， 半年了， 半年。 对， 嗯， 这个哎，对，可以把它移到你的前面哈。我觉得其实，在两个喜欢音乐的小伙伴，在大学里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因为不用家人管我们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发挥那些东西。 没错，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哈。 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一红呢，是第三届北京风采之星的季军 啊。对对对， 很厉害了， 是不是很不服亚军 冠军？前三名？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前三名。那个时候是你们俩组合的嘛？一起还 是那个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 啊？ 对，那个时候 让我推断一下，当了季军之后呢，文轩 不错， 要不帮你伴奏吧。 对啊，合作一下了，我也很不错啊。 合作一下两人是怎么认识？是有一段故事吗？很简单，还是同班同学，还是怎么样？ 就是参加了咱们信息学院的那个十佳歌手比赛。 你也是歌手之一。 对，当时我是歌手。 哦， 当时他是歌手，我也是歌手。 哦，认识之后他弹吉他了，你当歌手了。 对。 后来之后他对自己的唱歌不太自信，然后我们俩就变成了，我变成主唱， 哦， 然后他就帮我和声了，或者弹吉的 和声。 哦，所以你们这个组合叫做 什么？有名字吗？ 我们前一段刚起的， 说说听听， 比较随意，叫老熊猫。 老熊猫，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 会国宝，所以 因为熊猫这个名字吧，就陪伴了我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陪伴你吗？ 对， 为什么 这个名字这个外号吧，这是我小学的班主任给我起的， 老师给你起的， 对，老师的给我起的，当时全班同学都叫我这个名字，对， 就叫你熊猫。 是你可爱吗？还是因为黑眼圈？还是因为怎么样？ 当时可能长相比较胖， 圆乎乎的， 功夫熊猫胖胖那感觉， 对，之后就 长得像国宝， 长得像国宝，对对。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在放歌、听歌、聊天过程当中会说出来哈。我们的这个红红也推荐了很多他的私房歌单。 哎，我刚才想知道，就是熊猫，我们知道了，老是什么意思呢？ 老就是我们前一段主要是在做这个 老 歌，对，老歌新唱。 哦， 对，我们有重新编一个节奏了，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 哦， 对， 所以你们这个就叫老熊猫了，是有这个意义。 一个九七年，一个九八年的孩子，老熊猫， 敢说自己是老熊猫？那我们是什么来着？ 化石来着。不管怎么样，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的合作，因为音乐之间会有碰撞，当然也会思想不统一的时候，希望有一个人说话是有话语权的，有人去配合他，而且也不能一味的配合，要有自己的态度啊， 对， 是这样很重要的啊。 对 对, 对， 看到歌单那个有没有喜欢的曼宁啊？ 既然你们是老熊猫组合，是不是要给我们推荐老歌了？ 因为我觉得歌单还是挺老的。 我觉得老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都听过吧，比如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啊、哦、 那 是整个是不是当年表白的时候也这么唱来着？ 这个歌是 G 调的，我讲原调，激情的原调是 G 调 的, 我们应该 调了一下，我一看就很了解哦， 应该是调过。 对啊，我在酒吧唱这个歌的时候还是用模仿他的音色唱，其实这个很容易去发挥，因为这个歌曲啊特别容易投入到情绪当中，而且看到再回首也是老歌。 对， 姜育恒先生这首歌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唱 过。啊，你们很有共鸣啊，像我这种小朋友都没听过， 对对， 谁是姜育恒啊。没有了哈， 是只能回味，更是老歌了。 对对 对, 对， 哇，那要不先听再回首好。 哎，现场能唱吗？ 再回首， 再回首，我觉得应该。 对，当时主要是我们俩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这首歌他可能谱没背下来。 哦，没关系，我们先听你推荐的感觉。 好， 听姜育恒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姜育恒唱歌他那个音色，每一个音尾音的部分是非常讲究的处理的，而且音很高哈。 对， 来听听姜先生的歌， 来听一下 啊，姜先生的再回首啊，应该是这首吧，是吧？应该是这首了啊。哦，羽泉版本的， 对对对， 羽泉版本，那听听羽泉版本的啊。 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 就是以泉这个组合，他们两个人其实分配的非常好，互相的补充，互相的提携，有高音，有中，有抒情哈。 对， 总体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 对对对，再回首来自于羽泉组合啊，曼宁有没有我们的听众？ 非常的多，是我们的这个唱吧这个平台上面啊，清新 boy 老朋友了，送上了万圣糖果和小火星， 谢谢谢谢， 还有这个猪猪猪队友送上了棉花糖和小火星，谢谢你们。 嗯嗯，谢谢 谢谢。 哎，今天我觉得小礼物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是不是因为你们俩的到来，所以说这个礼物就变多了呢？我跟准哥不干了啊， 是吧？ 怎么不送我们俩呢？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男生，一是像红红比较沉稳， 嗯， 我们的轩轩呢很有才气， 对， 这两个人就搭配在一起非常和谐， 自带流量的一个组合。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的弹唱啊，生活部分，聊聊你们两个林业大学啊，那么大的一个大学，专业有很多吧？ 对。 你们俩是什么专业？是一个 专业 的吗？ 对，我们俩是一个专业。 什么专业啊？ 学计算机的。 计算机专业。 对。 林业大学计算机专业。 嗯。也是挺好的一个专业。 OK, OK。其实我觉得你电脑编曲的时候会用到计算机。 对。 对不对？这个也有帮助。 有过这种 帮助。对吧？ 是。 大学生活是非常缤纷绚烂的。我已经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年了。 已经过去30多年了吧， 对，那个曼宁刚刚毕业嘛，对不对？我觉得是会有很多的记忆点。那你们在学校的生活当中怎么分配学习和学音乐这个部分，我想了解，因为我以前有这个过程，想听听现在的人是怎么去学习这个东西的。 嗯， 啊， 现在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 当然，当然肯定 是。那个之后呢，他呢在学校还在吉 他 协会，对，当吉他老师。 你看，桃李满天下。 我觉得可能大家是冲他的颜值去的， 桃李 就想多看他几眼，说哎，那要不我们去学个吉他？ 四年级开始弹吉他的。 哦。 也很厉害， 四年级，那当老师也是绰绰有余 啊。对啊，对啊，那你呢？你是怎么样？ 我呢，就是时间比较自由 哦。 然后我基本 想，风一般的男子， 基本想唱呢，我们俩我就会约他，然后随便就找个地方就出去，也当逛一逛北京。 大桥下呀，楼洞里啊，等等都可以啊。 真的有做过，就半夜十二点 去哦，后海。 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难忘的经历？ 啊哈。 特别难忘，应该就是上次在七九八吧。 对，七九八。 说听听七九八。 有啊哈，我们就有一次活动， 哦， 就是去的七九八，之后当时就是以卖就是驻唱为目的， 嗯， 然后就去搞各种店，当时也没有事先联系什么的 啊， 就直接就去找，随性， 哦， 随性的就去找，之后正巧有一家店就是正好 需要， 对，正好就需要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唱了一天， 很开心， 对，很开心，而且当时还有就是客人就觉得我唱得好，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组合比较好，还送我们小礼物啊，吃的什么的都有。 哇，很棒！那你有专业的学过这个有声乐的训练吗？ 当然学过一段时间。 嗯， 对对对， 一个林业大学计算机系的朋友说话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而且他是一个东北的朋友，说话一点没有东北的口音， 完全没有口音， 完全没有， 很 放开呗， 我也很郁闷。哎呀，我也很郁闷这个事儿。 哎，其实很多的这个林业大学的朋友、同学是在看你们的直播，是不是？ 嗯，对， 有吧？ 有，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哈。 哎，这我们这个唱吧平台上有没有哪些是这个 林业 大学 的 小伙伴？ 啊、 你们可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啊，打个call什么的，为我们的红蜜疯狂打call， 疯狂打call。 刚刚我们说到有一首歌，齐秦的非常好的一个歌曲哈，不管是表达爱情还是在异国他乡听到这个歌曲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嗯， 月亮代表我的心，很多人翻唱过、哈，很多歌手翻唱过。 对， 今天我本来是要放齐秦原版的，我跟曼宁说多 live 多让他们表现， 对，想还是大家还是想更多的听你们唱 那个我们的吉他手 准备好了吗？ 我们唱一小段， 好，就开始了， 交给你们。 好，好嘞。 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原来是这个风格的， 是我 完全没有料到。 我 刚才准备听的时候， 想 用 高音的风格，他是把他的音色发挥到那个低音部分啊， 还是很哎，感觉有一种深沉的爱在里面。 对，这个歌唱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象一个空间，作为这个唱歌的红红，你会想一个画面吗？这首歌唱的时候有吗？ 有过想过这画面。 有吗？ 对，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风格的画面？ 就是 啊， 一对相恋的爱人嘛。 哦， 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有女朋友，之后也不在北京， 不在北京， 对对对，不在北京， 很远吗？ 也不是很远， 在一个国家里头，好像。 对，那当然， 是那个国外的 异国， 异国啊，没有 没有 啊。 之后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场景。对 啊，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你唱歌呀？ 对对对对， 你看看他点， 是不是当年也是什么楼下弹过吉他表白的这种啊？ 小伙子。我大学生活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啊！其实，在那个词歌单当中，还有一个《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一首好老的歌曲啊！酒吧里好多人都在喝过三巡、四巡、五巡之后会唱这首歌，就《往事只能回味》。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这首歌呢，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个翻唱版本，就是好妹妹乐队的。 哦，好妹妹， 好妹妹， 对他们也是拿吉他的一个乐队，然后他们俩，我觉得。就是也有声调嘛， 是的， 就是在一个里面升了好几个调 啊，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新颖，而且唱的也特别好。 刘轩，聊聊你啊，聊聊你啊，因为你是今天，当然他是主角了， 是 他的好朋友哈。你平常听什么风格的音乐比较多？因为你吉他手。 对，其实因为弹吉他嘛，所以涉猎的那个风格都非常多。 听听说，都听什么风格的歌曲？ 我一般喜欢听的是摇滚， 摇滚乐， 对，还有金属。 看着不像啊。 那种的， 对对对， 戴着耳机一个人听，不会打扰别人那种。 对，不会打扰别人。 哦， 自己弹，我也弹电吉他嘛，有时候也会弹一些那些风格的。 真好，真好， 是 哎呀， 偶尔听听民谣。其实我听民谣是被他带的。 对， 民谣好多朋友在说民谣简单，其实民谣唱好的很难的， 是非常， 知不知道？他那个所有的音调、曲调以及他那个情绪，主要是一个情绪在里面，很难唱好，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每个音乐形式都有它发光发亮的部分，大家一定要融合，才能和谐的发展，对不对？ 对，没错， 这句话真的是不是？ 说的啊，特别棒啊！你因为你这句话，你看这个家和万事兴啊，送上了两个万圣汤，一个小火星，冷面歌王也送上了小礼物啊！谢谢大家。 先听听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 好， 怎么怎么样？来听听他们的风格啊。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是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历经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 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是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歌，心里的歌哈。 嗯，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收听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的今天嘉宾呢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好不好？二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一红，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文轩，来自北京林业大学。 都是北京林业大学。 老熊猫组合。 对，在校的大学生。 对。 这个最后一首歌哈，曼宁，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哇，这个名字叫做熊猫的眼我的你，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一个三行情诗特别火嘛。 嗯，三行情诗。 对，三行情诗。应该是两年前的事儿。对， 曼宁肯定听过。 我当然是听过了，毕竟我是年轻人嘛。 对，年轻人一样。 你看，这老强调自己是年轻人的人，往往很心虚啊。继续说你的三行情诗。 对，当时三行情诗就是说什么熊啊，蜗牛的壳，大象的鼻子，然后熊猫的眼，我的你，就是都代表了各自最重要的部分。 没错， 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你想表达就是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哦，是这个意思吧？ 对，两年前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看怎么顺眼。 哇，所以这个原创歌曲是送给自己女朋友的。 没错，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我们是高中的不是同学 哦， 我们是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 哦。然后呢？ 然后就 你在 打水， 在 图书馆，毕业典礼上 啊。不，我们相识是通过一次比赛。对， 比赛认识的。 对，也是， 也 不是，也不是唱歌比赛 啊。不是啊， 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辽宁省的朗诵比赛之后，而且只有我们两个单独和一个老师去的沈阳。 哦，好棒啊，好棒啊！ 就 像这样一个相识很有意义啊， 对，很有意义 啊，不错不错不错。时间其实 这首歌如果对这个我们可以在哪听到呢？ 这首歌在我的五星音乐平台上， 5SING 对， 对不对？ 5SING 可以找你的名字，还是熊猫老熊猫，还是找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说说， 这个应该是有我的用户名 哦。没关系， 或者我们搜索这个名字“ 熊猫 的眼”， 我 的应该也 搜这个就可以。 那其他的歌呢？ 其他的歌 这上面也有， 也有 我唱的翻唱的歌，我这上面也有一些。 哇，那喜欢这个一红还有文轩的朋友，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听到他们的歌了。 对，我们节目还有大概有7分钟，这歌4分钟可以唱完，聊2分钟啊。 对， 参加很多的比赛，刚刚在直播间外的时候说参加好多的比赛， 对， 还参加过朗诵的比赛，全了，全面了。我跟你讲，对，唱歌比赛第一次还记得吗？第一次上了那么多次的舞台，第一次唱歌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那太小了，那应该是在幼儿园 的时候。 对，幼儿园 就 对 上舞台了。 那就是幼儿园。 那这样吧，就是你在懂事之后就了解一些，比如说有怯场的环节，就在意大家看你眼神，那个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那应该是我在6年级吧。 6年级， 对，6年级， 同样也很早， 很早。 当时就 唱的什么歌曲记得吗？ 唱的叫《想变成一棵树》。对， 想变成一， 对，当时的儿歌， 唱两句听听看。 6年级唱儿歌， 听听看。 想变成一棵树，拥有无数的叶子。 哎呀，好听。 把儿歌唱出了美声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有请一红为大家带来这首《熊猫的眼我的你》啊，请去表演系。其实我特别期待他唱歌，因为他还学过美声的唱法，而且他唱歌的时候特别专注。在自己的世界 非常投入。 对，准备好了吗？红红， 好的。 哦，放前，这个歌是有前奏的，是不是？ 对， 前半部啊，来了啊。 先把耳朵借我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我心中怎么形容？就像熊猫的眼，我的你。 我笑，清风微摇， 最美的风景却只是你的微笑，如梦萦绕，如心尽跳，最平凡的清晨也因你燃上美妙，寒风呼啸，秋雨喧嚣，我愿做你身边最温暖的那份依靠，也有雨落，也有晴好，时光也落下笔写出了结局美好，遇见你的小门，邂逅你的清晨， 我非常抱歉，我摁了一首别的东西，因为我想当电乐用的，没关系。红衣，你过来，过来，过来啊！我刚才我在跟麦宁说这个事情哈，九七九八年的朋友啊，他现在二十岁， 二十岁 有这样的沉稳和歌声，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 想不到我们， 而且 回想到了自己十九、 那个 时候 很不懂事的时候， 对，完全不是像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啊，你现在属于，这是属于几九零后， 九五后了。 嗯，哇，真是 我才是九零后。 对，你是九零后、啊、 而叔叔你就是 我是八零后 五零后的 八零年嘛，现在已经37岁了、啊、其实我看到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不由自主会想到我那个时候的 自己当年的样子。 对，我20岁的时候也，因为我也学音乐过，我也知道那个音乐的部分带给我多少的那个震撼和能量哈、啊嗯、我都希望现在所有学音乐的好朋友们，年轻的朋友，把音乐当成一个，一定不能当成一个让你，比如好像很有目的性。 嗯， 我唱歌我有目的性。 我要拿奖。 对， 当然是要这，比如说我要让我变得怎么样啊，千万不要这么想。音乐是一个让你在快乐的时候可以释放快乐的工具，你难过的时候它可以陪着你。 没错， 我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想表白的时候就不用直接说，对不对？我们写首歌， 对对对， 哎，反而感动的一塌糊涂， 对 吧？ 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希望是，你是北京林业大，林业大有很多的大学生， 嗯， 像发音乐的人不止你们二位， 对， 是 在跟我们的节目，让他们都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都来唱唱歌， 对，展示你自己。 那边有没有女生唱歌好的？ 整个喜欢那漂亮小姐姐是吧？ 希望大家就是多上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多朋友同学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嘛，对不对？ 嗯， 我觉得今天红红表现非常好，吉他手表现也非常好。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哈，清新不还说哇，陶醉的眼睛都闭起来了，哎呦喂，我眼泪哗哗的，是你哗哗的还是你觉得我们歌手哗哗的呢？ 而且最后请问，再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次觉得音乐让你觉得证明自己，哇，我还不错，我很棒，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六年级那次吗？应该不是。 这应该是第一次老师找我的时候，就是 老师找 你，老师找你代表学校唱首歌是吗？ 就是当时我们家乡， 哎，一红，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觉得自己要 对，类似就是这种情况。 老师，我挺好的。 当时就是我们家乡有一个叫世界园林博览会 哦， 之后我要代表所有的中学生、高学生、高中生要唱这个主题曲 哦， 哇， 对，我就代表整个的这个， 那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就是之后我们，之后我就去那儿录的歌，然后在整个城市都会播放。 哇， 整个城市都在播放， 对，各个地方都会有。 你在想什么？你在听什么？整个城市都是我的主打歌。哇，这个好棒呢、好激动的，开心、啊！ 对， 我觉得音乐就是让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 对， 证明自己开心快乐哈。 嗯，后面也希望大家哈、还有就是二位能够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多来我们的节目上面来表现和展现自己。 是的， 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下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也有非常的全新的不一样的嘉宾来演绎他不一样的歌曲。 再次感谢、 再次感谢 一红文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 希望你们好好爱音乐啊、 嗯！ 拜拜， 拜拜，大家。 爱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